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，没人懂，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着有恃无恐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，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，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，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是山东，是山东， 一直以来陈奕迅呢在找尽各种各样的机会出演电影，甚至是露露脸，甚至从这首歌小三郎的歌词当中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的电影梦是多么的庞大，就算再困也会马上起床，开始喜欢在家里面吃饭，开始坚持锻炼，有人说呢这是八零后成熟的几大标志，而我觉得呢可以再加一条，就是如果开始抛弃娱乐节目，喜欢开始看新闻，也说明你开始成熟了，听听看来自蔡健雅的曲目晨间新闻。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，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，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一来吹我的大门，帽子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，写才算特别，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一来着我的大门，哦哦哦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决定不问也不问，哦哦哦，今天的话是谁，我们有感觉，不管他多尖锐，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， 浅浅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，没有混乱闪烁字幕，一棵树，单纯不是什么态度，是一种满足，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，也许冷静但不冷酷，我有我不变的温度，哦哦哦，今天有光之谁，我没有感觉，不管它多尖锐，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， 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，

像个孩子一样，一心要爱而乱了步伐，一路跌跌撞撞伤了忧伤。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，我是疯了才敢念念不忘，回忆在心里冷冷流淌。而你如影随形，我有什么抵抗？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有人说他的歌呢非常的好唱，因为只要哼出当中的韵味就可以了。也有人说呢他的歌非常的难唱，因为呢很难唱出他那一种特殊的情怀。其实在 KTV 里面呢，唱不唱得好没有关系，走调也没有关系，最重要就是自己要开心。来听看这首来自王菲非常洒脱的曲目，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。

那古城的小巷，你我藏过的地方，十指的剑下的一寸光，梯田十里稻香，名字叫做家乡，门前在等几场，那是薛家新娘，仍信你的模样，只隔着一片红掌，有幸你见我梦一场。 北京时间15